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好，每天中午十二点钟，三 D 换新闻准时直播跟你见面。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还有我 Kathy。 咱们三个呢，不管是入行多久啊，现在都可以说是这个传媒界啊，传媒圈，咱们都是媒体中人。 媒体民工， 媒体民工吗？ 有一个圈子啊，他们那个圈子就不管自己叫圈，你知道吗？这这儿啊，他们管自己念圈，哪个圈子？广告圈。我看他们内部有一本 生口袋的地方， 对，真的是有一本刊物。然后他说广告圈还注明啊，下面有个音，他说此字不念圈念卷，我还翻了翻，全是那些他们内部的圈子里面的吐槽啊什么的。然后有一个视频在网上爆红，就是说做广告的女子伤不起。咱来重温一下，反正我身边的基本上所有做广告的人都给转了，听一下。 传说中的广告公司很高端很 open 的有没有？公司里全是俊男美女的有没有？咖啡香槟鸡尾酒的有没有？我这女人心里面演的那叫一个美呀，总监呀，创意呀，别坑爹啦！一部电影祸害多少人呀？什么国际四 A 呀，本土四 A 呀，听起来很高端有没有？全是酷吏集中营啊！推门一看全是营养不良面容消瘦的民工有没有？整天加班通宵的有没有？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啊！天然烟熏妆有没有？饭盒快餐有没有？过劳死有木有？老娘连不装的时间都没有啊，停不下来呀、啊！老娘我上辈子做了多少缺德事才会进广告公司啊？什么尼玛的四 A 呀，累死老娘不偿命啊！停不下来呀、啊，停不下来呀、啊！原以为做创意很牛逼、很崇高、很伟大，有没有？天马行空各种 big idea 有没有？哈，现在想的老娘都觉得自己有蛋了，很蛋疼啊，停不下来呀、啊！老娘不是大胸挤一挤就有想法了，你坑爹呀、啊！老娘想停下来休假，却担心休假不给钱呀、啊，年假年你妹呀、啊，一年就那么几天，休假的时候还经常接到电话。 Hi dear， 媒体的排期是要改，有时间上网不 ？Dear 你妹呀、啊，老娘在休假呀、啊，一年就那么几天呀、啊，在神农架游玩的老娘难道去找野人，然后让他告诉我 WiFi 的密码吗？休假也你妈都停不下来呀、啊！我们就你妈是个屁民呀、啊，我是剩女啊，剩女啊，不是老娘不想谈恋爱，是你妈没时间谈恋爱呀、啊，停不下来呀、啊！凌晨在公司楼下打车，司机师傅总是一脸暧昧的问。玩得开心吗？开你大爷呀！不想在车上睡会儿，你老跟老娘搭什么讪？老娘不是小姐，你妈的好好开车会死人呀！谁能还我清白？你妹呀！我是小纯洁呀！你这坑爹呀！没时间吃早饭有没有？没正点吃过饭有没有？没时间看电影有没有？如果做广告的上辈子都是绝艺的天使，那做广告创意的就你妈是带后裔的呀！日用兼夜用，还防止侧漏啊，有木有？停不下来呀，停不下来呀！突然发现老娘还是用过的护垫，你们理解不了姐想停就停不下来的悲伤啊！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啊！做广告的女人是亚历山大一族的女子啊！做广告的女人停不下来呀、啊！做广告的女人想停下来啊！ 还给你鬼笑两声，做广告的女子伤不起，说上辈子是这个，这辈子也是带后裔的天使。其实也真的是，身边很多做广告的女生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吃早饭、我几乎不吃的。我以前那个室友她就是做广告的、就是在香港那种四 A， 她不是一开场说四 A 的广告公司嘛，很高端，然后看上去个个非常洋气，穿名牌很时尚，但是整个呢，他说就是他讲的，全部是面容憔悴的民工苦力，没日没夜的在那儿做什么 brainstorming 啊，然后跟看着客户脸色呀，经常提一些他们也看不懂的要求，也但是没有办法，他提再低端，你觉得再不可思议的要求，你都得给他满足，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乙方啊，他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是，这是一个生物链决定的，就是在香港，包括就是 PR 行业，也是跟广告公司有类似的地方，他们在生物链的最末端，所以就是经常要看别人脸色。然后我以前遇到一些做 PR 的这个以前的朋友嘛，他就化了大浓妆，我说你为什么现在变得化那么大浓妆？因为他说如果这个粉不够厚的话，我无法遮盖我的脸色。 对，就会显得非常的 憔 悴， 非常憔悴。而且他们这个，我觉得，尤其是咱们现在今天虽然说的要说的不会 focus 在女生这件事情上，但我觉得其实做广告跟公关的女孩子还在这个婚恋方面尤其的吃亏。比如说 太忙了是吧？ 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们肯定是要有一些应酬啊，或者说比较多的去跟客户接触。那我就曾经有一位男性的朋友，就是直白的跟我说，我是不会找做公关的女孩子做女朋友的。我就很惊讶，我说为什么到了现在的这个年代还有人把这个做公关的女生等同于我们过去的那种不太好的公关小姐呢？他就说，他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是这个男生的心声哦。我就觉得天哪，原来他们对做公关的女孩子还是有这么深的成见的。 对，你说累也就算了，累一累你可能真的是休几年假，不管多长多短吧，你休一休还能缓过神来。但是在北京奥美13号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个才24岁25岁不到的88年出生的一个奥美的年轻的小伙子就猝死在工作台上。不过据说呢，他可能是先天，也是心脏可能有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先天，但一定是这个之前是也有过病史的。然后因为有工作压力大，据说呢到最后发病的那一天，工作 QQ 还一直在亮，人走了之后啊，工作 QQ 还在亮着。 但这已经不是广告公关圈里面第一个猝死的了，其实猝死的人非常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真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为什么好像经常听到猝死的新闻，无非几个行业嘛，华为是吧，也听说过，工程师 点名了， 然后那个奥美现在之前还有四大哪个会计师，一个上财毕业的好像是个女研究生，这个花样年华一直在微博上抱怨说又感冒又发烧，完全没有时间去看病，最后怎么样呢，直接就人没了。 是，所以其实当你的身体已经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圈子里面很多的人会坚持而没有去重视到自己的身体。你看我们最常听到的传媒圈，就包括广告公关还有做媒体的，最常会猝死的病是什么？心脏病。就我们这最近的几起例子都是，还有胃病，包括我们的老前辈罗京， 三餐不符合， 是就最容易。 还有这个视力，我听说有些编辑啊，就夜班编辑，他们 你在恐吓我吗？ 真的不是，他们是完全文字版的。咱们可能有的时候还会跟别的工作给他协调，比如说来这儿客串做个嘉宾，说说话什么的。人家就是十几个小时连续盯着电脑屏幕看，然后看的眼睛我就不多说了，反正那个挺可怕的。 咱们凤凰有一个编导，之前就是眼睛的那个爆血管嘛，就整个眼睛是红了。 天哪！ 然后我就说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红？他说看那个屏幕的时间太久了。这个有可能就是用眼过度的。这样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特别的普遍，大家已经有点麻木了，说啊，今天又死了一个人，猝死了。 真的耶！然后我就去问北京奥美的一个同学，然后他说现在公司可能不太方便，就每个人他们都统一说法嘛。然后他就私底下跟我说，我说那你们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公司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慰问啊，提醒大家注意健康？他说有是有。他说比如说鼓励大家放年假呀，去休休假，别让自己压力太大。 鼓励 哎，我说是鼓励哦，你们真的放得了吗？他说放得了的。其实他说，说实话，我们在北京奥美，他说比香港他们的工作强度要小一点的。 对， 他说比如我，他之前其实我刚从什么意大利回来旅游什么的，他说我们是可以放得了的。但是这个孩子可能自己先天这个身体上是有一点毛病，但是公司呢也是开始越来越人性化啊，他这么跟我讲。他但是公关行业，你说广告公关本来的性质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入行的时候就得三思了，你得想清楚才决定我是不是要从事这个行业，而且从事多久。我听说另外一个说法，投行也不是加了班出名了，等会儿燕婷给我们讲哈。然后香港人他说投行跟香港那个 Lemo 跟那个模特界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呢？都是这个最好的青春黄金年代，其实很短的，然后我要趁我的精神压力和这个最能调节的过来黄金期的时候，前几年给他赚够了。因为永远比你更年轻，永远比你更有天赋资本，永远比你更有才华，永远有人比你更有体力，更加搏命的人，所以我必须在这几年之内把他给上位了。就像做公关的人他们也说，为什么现在孩子这么拼命啊，他说就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整个行业过于残酷，我如果不拼命啊，在这几年之内表现出我的价值，马上有人这个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就没人可怜你的。 最不缺的就是人，因为什么他的我觉得他这个公关行业门槛非常低，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学历背景，或者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其 实都无所谓，你都可以进来，然后我们再培训。 嗯， 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素质就可以， 你只要能熬得住。而且每一个公关公司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流动量非常非常的大， 流动性很强。 对，它可能几个月就走好多人，就是同事一直在换，你不可能有固定的一些同事。这个说明是什么问题？他们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一个薪水，他们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职位。那等到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收拾我不干了，或跳到这些 in house 的一些 PR， 可能相对来说的这个压力会相对小一点，这是他们的目标。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刚刚那个就是那个广告啊，就是做那个宣传片很有意思，他就说表面上看得这么风光，我们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啊，还有一些渲染啊，都觉得那个就广告公司啊、公关公司里面的白领特别的风光，特别的光鲜亮丽。 骗你行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就 做两天就知道了， 导致现在还有很多这个年轻的肉体 们大学生 前赴后继的要进入这个行业。 所以实习是非常重要的。你看等会儿我们要给大家连线一位这个听友啊，听众，他呢就是经过一年多的，应该是不到一年的实习，九个月了，他说在北京一开始做公关，然后九个月之后呢就发现好像有点扛不住了，最后是转行了。所以这是实习期决定他最后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再回来。好，三地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 Kathy。 今天我们讲到呢，北京奥美一位才88年出生、20出头的一个小伙子，应该他是做的是客户方面的工作， 对，就是所谓的 AE， 对 AE， 然后 最累的那一部分， 在前几天就猝死在办公桌上。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是在网上引起很多的争议和讨论呢。首先是对业界人士，他可能是一个提醒，然后尤其是对于这个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啊，他们当然表面上也是说大家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尽量放放假什么的，但是真的放不放得了呢，你还得根据你的工作性质和你的工作量，你得出活呀，说实话你得那个离职放假之前啊。马上呢为大家连线到一位呢是现在正在西安，不是在广告圈了，是在做这个房地产。不过他呢在几年前就是有着一段非常难忘的公关经历，我们来听一下。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当年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前半年还我觉得个人从工作包括自己的状态还比较好，就是激情嘛，还是包括一些学习的欲望冲动，就是还是比较足。等到后期可能最后三个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疲惫了，就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啊，这些就是会比较人比较疲惫，就是整个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作为一个女生，其实她如果是长期的那个睡眠不足，然后压力比较大的话，她会有一些内分泌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个人就是整个脸就是起包，就是已经超出了一般可以想象的那一种啊，就是整个额头包括整个脸上就是开始那种起痘。 加班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每天工作时间有多长？ 最长的有一次可能接近就是30多个小时，基本没有怎么休息，就是没有躺到床上睡觉那种休息，可能就是找个沙发坐一坐，然后大概休息一下这样子，就一直在公司里面嘛。 这样一个加班在公关行业，它是一个常态吗？ 这么长的时间可能不是一个常态，但是加班我个人在九个月里面加班是一个常态。经常是一般是早上正常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下午6点嘛，但是8点以后或者是说10点左右回去，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对于一些那个有那种项目，比如说要做活动的这些组经常加班，但如果是做一些日常的那个媒体监测这些，他们会比较准点，就是日常的服务。如果是说要做一些大型的活动，会经常加班很晚。加班这个其实很大原因上是，一方面就是除了说年轻人刚入行的那种，就是希望快速成长啊，然后被信任，然后可以在职位包括薪水上面拿很多，这个以外的话，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因为年轻人多，而且它就是一个服务行业，都要服务客户嘛。然后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客户要的我们基本都要做达到，然后就是客户可能经常他们是白天开会，然后 下午到他们下班了拿一个结果出来，五六点钟告诉我们说整个方案要做成这样子。那我们的工作时第二天早上要给他们去开会的话，我们的工作时间就只剩了六点以后到第二天九点给他们开会之前这段时间来做我们的整个的方案的调整。所以这个加班就是必然的。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主动的想去加班，而是客户在一些要求上，就是他们的变化，他们的时间的变化，内容的变化，而迫使公关公司或者广告公司他不得不成为这样一种工作模式，这种工作习惯。 我知道你现在离开了公关行业在做房地产，那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离开这个行业的决定，是觉得后悔呢还是说庆幸呢？ 我觉得后悔倒不至于，但是我经常会我觉得现在就是转过来了之后，我觉得在现阶段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因为自己身体啊健康上的确是有点扛不住。一是他的工作性质，二是我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原因，因为我总喜欢晚上去做一些方案，因为我觉得白天有很多琐碎的东西要处理。其实我是对这个在公关公司的工作经验抱有一个比较感谢，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从一个大学没有毕业的学生到一个在工作中，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能胜任。我觉得他给我很多帮助，比如说怎么去写邮件，怎么去打电话，然后培养一些很好的工作习惯，包括去你怎么去对你的同事、上级、你的客户，然后你的供应商怎么去跟他们沟通交流，我觉得是非常锻炼人， 待人处事上很有进步。 对对对。 哎，那你听说过就是前几天在北京奥美发生的这个事儿吗？一个24岁的年轻的男孩子猝死在 办公室。对，有这对，因为我们就是公关专业嘛，所以很多同学现在还是在从事这个行业。第一时间他们就发给在我们班里的群里发了这个消息。88年嘛，跟我们年龄一样大。 对，大家什么反应呢？ 然后，大家其实都是互道珍重，然后很就是有点调侃的话，就是说珍爱生命，远离公关，就是这么一个说。因为大家其实对这个行业其实都是有这样一认识的，就是你用你的年轻、你的活力、你的精力，然后去拼，就是很快速的一个成长。因为在公关行业，如果是说你到30岁了的话，你还是在做一个就是说什么很普通的项目经理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你以后就是这样了。因为公关公司因为新人很多，很快，更替的很快，可能一两年之间，他整个办公室里面的几个 team 的人全部都不一样，除了那些客户总监他可能会在留着，其他底下干活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在一个这个公司里面很长期的去做发展的话，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体现出来你的价值，要不然其实很残酷，这个行业 很残酷。所以说你们同学看到这样一新闻之后，也没有说我对公关行业产生想要打退堂鼓的打算，反倒是说我更应该抓住我最年轻最宝贵的时光去争取上位，会是这样一个意识吗？ 不会，我觉得学了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可能对于他可能还没有其他那些从跨专业过来的人来做，因为在我们上学的4年当中已经见过或经历过很多这种师哥师姐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对于他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就是说 就至少是不意外的， 该退则退。可以说因为在公关行业这种猝死啊，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但是这的确是最年轻的。但是你想一想，当我们2-3年前去看一个可能24-25岁就因为猝死，和我们现在在看一个猝死，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以前是觉得那是别人的事，现在觉得哦，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所以这个其实会提醒我们，好好去认识一下我现在工作是为了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对于年轻人，不管你做不做公关广告，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用现在的这个健康去换一个这么职位或者是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好的，非常感谢你。 好，刚才听到的呢是跟一位两年前啊在北京从事公关工作的一位女生杨小姐，她现在在西安呢是已经转行了做房地产。大家听完之后，哎，有没有觉得其实真的是开始提醒了吗？还是就像我的中间的一个疑问，我觉得尽管说你现在又是又一单猝死新闻发生了，但实际上真正想投身于这个行业的人，他可能并没有说因为这一起的新闻而让自己念头打消。我觉得因为你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竞争太残酷了，我没有选择。有的时候行业如果我可以选的话，我未必选择这条路，但既然我选择了的话，可能我就想要一如既往的走下去，而且是我必须是希望给我自己设定目标啊。如果是真的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说，他会想我在这几年之内我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之后我就会想下一步我是要转行呢，是像我现在身边有的朋友说我公关我差不多了，干乙方干了几年，我呢就跳到甲方去啊，我做这个客户呢，首先我也没这么被动，可能加班也没这么多，主动权也在我，二一个我的收入也会增加。 但是你看你刚才也有提到，其实我觉得做公关也好广告也好，它是很难转行的，就是它的职业轨迹就是这么定的，就是你就是做 AE 然后AM AD 然后你可能就跳到甲方去，只能这样子，它转行对他来说是很难的。而且刚才我们从这个对杨小姐的采访中也可以听到，她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是在冲最年轻的这几年，然后拼命的去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自己的身体给你一些警告的话，你是没有 忽视的。 对，我会忽视，因为 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儿。 对，而且我在前面我有一个目标，我在看着这个目标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想我的身体有没有给我什么警告，所以他就忽视了一切他的身体给他警告以及外面的一些新闻的对他的一些这种劝诫的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自己一直是在往前冲，然后但是你的终点是什么？可能是你的一个好的职位的调升，有可能是更好的工作，但是有可能就是猝死。 我觉得刚才他其实说的也挺对啊，他说我们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其实他们看得非常清醒。我觉得这样的事件只能给那些就是憧憬这个行业但是不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内幕的一些人一些警示，他们可能在比如说我要转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会犹豫一下啊，原来这个行业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入行的时候得想清楚。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都是没有用的。就比如说他刚才也有说到，其实很多的这个公关行业广告行业，你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啊就会请这个师哥师姐回来给你做一些分享。其实我印象中所有的师哥师姐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们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就不要干这行了。但是怎么样，大家毕业以后还是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你学的就是这个，你去专业以外去找工作其实是很难的。而且我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外表的光鲜是很吸引人的，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那个东西你会觉得还蛮酷的，然后有点 fashion 的感觉。 对， 像我自己有一次的经历是去这个一个也是 4A 的广告公司去面试，他通知我半夜晚上9:30去面试，所以 他只有那时候有空。好另类，好有性格哦，是这样的。 没有没有，我知道，其实我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受了4年的洗礼，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加班，但是你当你去到那儿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加班，你其实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态，因为真的那个环境，办公环境就是非常的有创意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个人都很酷，而且 工作节奏很快，你就觉得哎，好像自己想要奋起直追，一定要投身进去，跟他们 一起跑的感 觉。对，而且 他们每一个人就很有个性，就不论是穿着还是说话的感觉，你都觉得他很有个性。可是这个时候，当我9:30到的时候，他们有一批人要走，但不是说去回家，我是说啊，走，咱们现在去吃饭，然后回来今天几点？你3点能玩吗？啊，我4点差不多吧，就这样的一个对话。所以你就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很犹豫的，你觉得我憧憬那样光鲜的生活，但我又害怕这样的加班。可是最后可能往往你还是被那个光鲜吸引过去。 哎，但是你说这个加班啊，我觉得中间得分好几种情况。就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啊，他以前是也是在那种大广告公司里面做到那种客户总监级别的，后来自己出去开公司。他就说呢，他开公司之后呢，就怎么样管理？他说呢，尤其是做创意的人，我必须得规定你要12点以后，你算那些打车呀吃饭什么的我才给你报，12点之前我不给你报的。 为什么？ 即使我们是8点下班什么他不给你报，因为啊有的人呢他其实没那么多活干，他就喜欢待在公司，而且有些人他为了显得自己有个性嘛，他白天就不干活，很晚很晚才来公司。他说那帮人呢，你不知道是真的忙还是假的忙，装忙还是在那瞎忙。有的人就是效率很低下， 他说我晚上我看他也在那无所事事的浪费时间在那黑，香港人说的嘛、嗯、但是黑完之后呢我必须得让他交活，所以呢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学啊他们就去换了很多不同的公司嘛、嗯、就有日本风格的公司，有这个香港风格，有这个美国风格的，他说其中日本风格呢就是最佳最最那种严格的、 嗯、 他们又让你加班，但是呢早上你又必须在9点钟准时给我打卡，然后他说这个无底洞的时间啊，基本上他们最崩溃的在哪儿呢，就是就跟刚才杨小姐讲的跟那些客户开会嘛，因为你不知道客户下一个要求什么时候给你传回来，他除非你是特别牛逼的创意人，特别牛逼的公司，你觉得我现在不干了，你找我必须得第二天或者是下一波我的工作时间，他说我才有这个说话的权利，像我们那种小喽啰一刚进去的、嗯、你就跟着大佬们干，我真的没有发言权。所以他说我入行的前几年我整个人也是面容憔悴，而且不仅仅是我，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姐姐们，她说那帮人都30好几了，有的是挺着大肚子都临盆了，前几天还在那工作。她当时就开始反省，她说我到底要不要在这个行业继续下去、嗯、可是你反省完了之后你又怎么样呢，她说我都已经入行这么好几年了，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真的是热爱这个， 对， 爱这个真的 是 没办法， 尤其是一些创意人员、嗯、我觉得创意人员更苦的是什么、 嗯、 就是他们常常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一个可能是日思夜想出来他自己觉得哇太好了太有创意的一个方案、嗯、然后被客户最后七改八改改成一个完全很土的样子，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那种自己的创意被抹杀，然后被阉割，被改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但是他每天自己还很歪歪，觉得我就是个艺术家。 对， 你刚刚讲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加班文化，我觉得日本加班文化在整个亚洲当中都是非常出名的、嗯、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跟那些人接触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是属于那种耗时间的人、 嗯、 就日本的加班他们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因为他们早回家会被老婆骂、嗯、说你这个人太没用了、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你没有挣钱的能力，然后他早回家会被同事嘲笑和被那个老板笑话，所以他们有一个竞相想要晚回家这样的一个动力。 嗯， 其实他们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日本的很多公司他们效率极端低下，如果大家去了解的话就会知道， 因为他们是终身雇佣制，对， 远不及像香港啊或者是这个中国内地的一些公司，而像比如说你像美国的欧美的那些就完全一种另外一种风格，他3点半就是要下班了，因为我现在要去钓鱼、 嗯、对， 我现在去晒太阳。 所以你说放在香港，就比如说咱们现在媒体这个环境，如果有人说啊、哦、3点半什么什么我要去钓鱼我要去晒太阳，大家不都是想砍了他吗？喂，拜托，我们大家在干嘛？你说你要去玩儿，哎、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跟我们大家一个华人社会一个心理有关的。 对， 就你看不惯，或者说你没有习惯于，就除了工作之外，我可以有跟我工作同等时间，至少是同等时间吧。人家在美国可能是远远是生活要重于工作的， 嗯、 你现在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可能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薪水的差异也是有关系的。其实中国的这个像广告界啊那些生态并不是特别好，它除了光鲜以外并没有特别实质的东西能够吸引你。你说投行的确是非常累， 好，我想听这个接着讲投行，主要讲投行， 累得 比有钱 也是不是刚刚那个说出租车司机嘛，接到那个广告公司的人说以为他是小姐，那投行的人是不会以为他们是小姐，因为他们比小姐还要晚，就是鸡叫了之后他们才就是回家这样子。他们的确是非常的累，可是问题是你可以不做呀，后面有大把的人后面在排着队要做这样一份工作、嗯、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广告界的公关界的10倍，后面加一个零、 嗯、 那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整个美国只有华尔街的这个工资是最最吸引人的，但是问题是、嗯、他们的水管工也非常的工资吸引人，他们的水管工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就是非常普通的这个银行的就刚刚入职的人的工资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这个美国的就是高校的这个校长啊就跟下面的学生说，他说你们不要去考大学了，你们就去当水管工吧， 当超级玛丽， 对，收入非常的稳定啊，而且又不需要交很高的税，这个是国外他们就调低这个富人跟穷人之间的一个差距的一个方法。那你在中国来看，为什么像加班加成这个样子的人，他们跟一个朝九晚五的公务员相比，工作量可能差10倍，但是薪水是差不多的呢？这个就是一个生态上的差异了、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关键、嗯、就是看你的职业选择和你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到底 有没有这么可以供你选择的方式？ 哎，你知道吗？我们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有很多人想进央视，很多人想进一线的这个电视台， 很多人想进 媒体。但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要进媒体。我们的导师就很惊讶，所有人都想进事业单位，所有人都想考公务员，没有人想要进媒体。媒体是最后一个选择，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逻辑吗？所以就大家 咱们 不是，是因为大家经过两年的研究生之后，他们就是比本科生相对来说更有成熟，他们不会再很冲动的选择一些只是外表光鲜的工作了。他们会想到这份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才是让我长久持续事业的一个方式。 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人民日报最担心的问题，说八零后开始暮气沉沉。你看你多学了几年，你多上了几年书，就整个开始早衰了，是不？你本科毕业还冲劲十足的，我想要进这个最激烈，可能行业竞争最酷的一个行业里面。现在呢，你看人民日报怎么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和吐槽，因为每天看致青春啊，什么中国合伙人呢、啊、但是精神上的早衰就值得警惕。早衰的年轻人呢，有时会显得和成熟很像啊，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呢都恰如其分，谈话说话都深思熟虑，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少点什么呢？他说想来想去啊，原来是少了年轻人的朝气和锐气。年轻人不应该是想干嘛干嘛吗？不应该是直抒胸臆的吗？不应该是敢为风气先的吗？为什么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呢，像是直接从少年直接迈入了中年？ 是啊，年轻人是应该想干嘛就干嘛，但前提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有制度和保障来让你想干嘛就干嘛。 主要是干完之后，我得觉得我以后也有前途。 哎，我觉得我们三个就特别有资格发言，因为都是八零后，虽然这个年代还是有差别，我比大家长一点，但是我深刻能够觉得有一句话就是：你爸不容易，你就得努力；你不努力，你儿子就得努力。 是， 这个是绝对就是这样子，除非就是你安于现状。然后没有什么无欲无求，那当然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我看到那个微博上面作业本，他就说他前面列举了很多， 他就反驳人民日报、 这个、对，他就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啊，被什么赖宁啊、雷锋等人感动的热泪盈眶，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情怀， 是， 但是长大了以后发现，哎，现在的校长啊带着小学生去开房，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又说这个就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办暂住证，这个如果是身份证丢了要超过一个月以上才能等到。然后他就列举了一大堆，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个八零后怎么样才能不暮气沉沉，我他妈能活着就不错了。 对，我觉得作业本算是帮八零后出了一口气，但还不算出了一口恶气。你觉不觉得看完他的这篇反驳的文章，你觉得他说的很对？可是我好像作为八零后受到的委屈远不止这些。 好吗？是吗？这么多委屈啊。等会儿啊，休息一会儿，听首歌。Cathy 慢慢再来吐槽。 Oh baby, baby, baby 找个理由。Baby, baby, 找个借口。 Tonight without you, oh honey, honey, honey. Tonight without you, 打个电话给我。 Tonight without you, oh baby, baby, baby, Tonight without you, 找个理由。Oh honey, honey, honey. Tonight without you, 打个电话给我。Baby, baby, you, 找个理由。 Tonight without you, tonight without you, tonight without you, tonight without you, tonight without you, baby. 好，三 D 花心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今天我们讲到广告圈啊，广告圈又是一个觉得很苦逼的一个行业。然后呢，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呢，似乎呢比别的圈子行业的年轻人更加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内心苦水一大堆。Cathy 听说有槽要吐。 对，我也不是光针对这个行业了，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八零后说这个为什么年轻人暮气沉沉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八零后其实。就是属于比较惨的那个，你想想我们之前的七零后跟我们之后的九零后、 嗯、 我觉得七零后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他们当他们已经在走上刚刚走向社会的时候，恰好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嗯、 就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可以抓住一些机遇的，然后当现在我们八零后走上社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好像这些机遇就是虽然说机遇也多了，但是竞争也非常多。那我们之后的九零后呢，他们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网络时代，然后就是可以很快的去掌握这些网络的东西为他们所用，所以我觉得八零后夹在中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候。 九零后出生的时候没有那些 good old days。 哎，我的感觉是这样没有、嗯？我的感觉呢是，就八零后呢，不像我们上一代，就处在咱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嗯、 还是很傻很天真的、 嗯。 就咱们这一代呢，好像你说又是网络发达，然后各种信息来源又很丰富， 嗯、 你就大概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以前是什么事儿，然后别人是在做什么事儿，你就很想的是希望。尽快的，就现在人又很浮躁嘛、 嗯、 我就很想做出点事儿来，但是你又发现呢，我拼命努力的往上爬又空间有限，我自己个人的行动力是有限的，有限来有限去之后呢，你就觉得我心里就很着急了，我整个人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嗯、 一着急之后你就更加觉得我怎么就这么累呢，就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你说跟如果国外相比，他们少了一种纯和憨，你知道吗，就如果你心里面是很单纯的，我对外界东西知道的不多、 嗯、 或者说我自己要求没那么多的话，你活得也不会那么累。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整体的一个心态是比较浮躁、 嗯、 就是特别的急功近利，有的时候个别时候就你能塌下心来做事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 真的是、 嗯、对。然后 这跟我们就是平时所经历的、嗯、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就我们跟同学之间的那个差距是没有那么大的、 嗯、 所有的就是同学啊爸妈好像过的 工作啊，大家都是工薪阶层， 住的地方啊、嗯、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回家走路啊都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突然中国的这个转型巨大的变化让我们一下子成长起来，发现这个社会不一样了，贫富差距变得非常的大，我们就非常着急，而且正当就是奔三马上奔四的这样的一群人，你就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你当然所有的压力都在自己身上了、 嗯、上有老下有小、嗯、也要为孩子的未来考虑是。 而且你想现在所谓的国际市场就哪几个国家的人就最拼命，一个是中国、 嗯、 一个是印度， 对， 这两个国家很像啊，都是人口大国，都是新兴的这个市场，然后又是贫富悬殊巨大，所以你又看到这两个国家年轻人又特别的拼命，特别努力，本身人才又多又特别聪明、 嗯、 然后在国家，你说在国外的一些，特别是一些大公司特别喜欢招这两个国家的人，说又有台的有达的，就是你看他样子又觉得很聪明、 就是、看中了你的特 点。对啊，你看那些搞什么科技的，数学又好，然后又非常的拼命，又完全是不要命的加班加点的干活，但是你说实际上对于中国整体的，就所谓的整体那个竞争力啊、嗯、尤其是创新上面，会不会真的是能够像你付出的那么大之后的收获那么大？ 曾经有一度就是国外特别流行这个 gap year， 就是你毕业、 嗯、 大学毕业之后你先不要工作，就是纯玩一年，然后可能你在这一年中你自己去想想你的职业规划到底是怎样的，你到底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个我觉得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工薪家庭出来的孩子来说，它太不现实了。可能在国外来讲，我大不了国家养我一年， 我浪费不起时间。 对啊， 对， 可是在中国的话，你这一年工薪阶层的家庭孩子出来的话，我想想，我前面20多年已经是父母养的了、 嗯， 那我这一年我不说我可以去养父母吧，但至少我要养活得了我自己吧。我怎么有可能有精力，然后去有这个金钱？ 对，不是人人有资本啃老的。 是啊，是啊，我觉得是这个情况。 嗯，在美国，你想在这个大学里面，比如说休学一年出去玩啊， 嗯、 或者是自己随便找点事情做，这是太正常不过了、 嗯。 你在中国可能吗？大家就会压力非常的大，觉得父母现在是对你的一个投资，前十八年的一个投资，你在后面就是要回报了。 嗯、 但是在国外，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嗯。 对，还有我觉得中国人他的这个竞争意识真的是特别强，然后他总是有一个爱攀比，我觉得爱攀比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特色，就是你会跟你同行的人，你去跟你身边的人你去比。但是我觉得在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他们的这种价值体系里面，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去鼓励你去比，而是强调的是你要发现你自己的那个特别的东西。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香港那些前辈、嗯、他们讲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上公关课的时候，有个老师叫曾立基嘛， 嗯嗯， 他也是在公关界非常有名，他就讲他以前是怎么样入行的。他刚开始在做公关小弟的时候、 嗯、 他说我都是每天晚上下班最晚的那一个，就前辈他们所谓的树 以此为傲， 对啊，以此为傲树立的那样一个楷模、 嗯、 你觉得好像你要成功就必须得像他们那样拼命，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拼了老命还不见得有他们当年一半的成就，都不一定，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你没有赶上那么好。 因为有什么，现在有很多富二代全二代，他们可能就是通过就一个电话就能把你钱所有的这些工销、啊、所有的这些加班啊，他就能一笔勾销、嗯、 咱们今天议论到下去呢，就完全印证了人民日报说的80后就是这么暮气沉沉。不过最后呢，我们还是得给我们今天节目定个调，哎，不要这么多负能量、 嗯、 人民日报都说了，你看青年我们在时代的召唤前应当奋起，更加有担当和责任感，也确实是，也不能仅仅是怪社会对你不公平，最主要的你自己也得奋起直追，你要自己想清楚了，首先你想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为了这个生活你可以在当下在这一步你马上得做点什么， 所以大家还是为了理想冲吧。 好了，三地花行我们先暂告一段落，等下要进行有话直说的环节。 嗯，今天有话直说单元呢是讲到这个广东大米啊出现超标的葛大米，然后这些大米就不合格。出现这样的大米，你会来香港买米吗？这是现在很多香港媒体的一个忧虑啊。香港媒体就有报道说，哎，深圳有些市民现在每一个礼拜啊都会跑过来买米了。那香港的这个海关呢，它是规定说只能带出去15公斤的大米。那在你看来，如果这个广东省出现了米的问题，你还会来香港在之前这个抢购奶粉之后，现在来买米吗？ 嗯，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就可以拨打18721827234。 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在等着你。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谢谢 Cathy。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广东出现了这个大米的不合格，关于这个镉这样一个重金属超标，那这些这个镉超标呢，会导致一些身体上的问题，而且呢，现在目前这个原因还正在调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涉及范围也挺广的，除了广州市以外，包括顺德啊，还有一些这个周边的城市都是出现了，而且包括这些这个毒大米的品牌，就我数了一数，有好几十种，所以这样的一个范围就让大家非常担心，现在还有健康的米可以吃吗？嗯， 而且现在的不合格大米分别是来自，以前以为仅仅是湖南，原来这次查出来的这一批呢，除了来自湖南，还有江西、广东、广西四个省的。而且呢，他们清远有一个地方叫连州油碾米啊，它的镉含量呢是达到 1.12， 是超标啊，近六倍，非常可怕。 好，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看，如果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啊，已经发生了，你会跑到了香港来抢香港的米吗？好，首先接听第一位赵先生。哎，北京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北京离香港挺远的，您会来香港买米吗？ 喂 喂，可以听到吗？ 啊，可以听到。 嗯，我说北京离香港挺远的，您会来香港买米吗？ 啊，当然不会了。那我觉得今天那个什么这个话题，别咱讨论的时候把香港人给吓着了。我觉得抢大米和抢奶粉他们的性质不太一样。 嗯， 抢奶粉呢，因为是小孩喝的。 嗯。 因为中国人呢，现在呢都独生子女，对这个小孩都金贵，都希望自己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喝羊奶粉那奥数是学不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奶粉。 嗯， 大米呢，我们在这环境已经习惯了，是吧？而且呢，大米供应也比较多。如果真掀起了抢大米热潮，那我估计最高兴的就是那些香港倒大米的，因为越南、泰国周边太多了。那个奶粉一时倒不过来，所以造成紧张。但是我又觉得我们中国的就是说这种食品安全，这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出现这种事儿，我们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这空气什么的，要如果真太在意，就没法在这国家生活了。 嗯， 完了呢，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干嘛？我们不关心食品安全，我们要造航空母舰，我们也不关心蓝天，我们要保卫我们的钓鱼岛，是吧？我们要打破了美国对我们的包围。再说 H9 不就有人说是美国人搞的吗？做不好这大米也是美国人搞的，所以呢，我们要打破包围，要跟他们造反，是吧？ 好， 所以呢，我们不怕这个，吃这个。 好， 谢 谢赵先生。 好，谢谢赵先生，不怕吃有毒的大米。哎，这个赵先生。真是比想象当中还要勇敢。 嗯，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啊，加快速度，郭先生，来自广东了。好，广东郭先生来说说看你的意见呢？广东离香港比较近的。喂， 我是不会到那边去买的。 为什么？ 成本高吗？你是可以知道的。 嗯，那有毒的大米没关系吗？ 什么？ 有毒的大米没关系吗？ 有毒大米没办法，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肯定是有关系的，是吧？ 好，好，谢谢你。 嗯， 谢谢。 对生活有影响，但是绝对不会来香港买米，因为是成本太高，太贵了，也不方便，可能。 嗯，没办法。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赵先生，也是赵先生。喂，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哎，来自哪里呢？ 我来自湖北。 嗯，来说说看，你觉得如果这个你是你是在湖北哈？那如果你在广东的话，你会跑到香港来买米吗？ 如果我有这个条件的话，应该会来。 会？为什么？ 我觉得咱们那个食品安全问题，隔三差五像美国的连续剧一样换季，然后现在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季了，每次都是涨。然后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很悲催的一点呢，就是咱们去到香港来买米，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杯水车薪。 嗯， 然后的话，第一是特别重，第二是不实际，而且经济上面，无论是经济也好，还是其他的层面也好，这都是不是太划算的一个成本。 嗯， 再加上广东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到香港这边来的，那你们广东是可以买，那其他的全国其他省份呢？那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要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它只是头疼一疼，头脚疼一脚。食品安全问题，如果相关的部门，尤其是工商局啊，我觉得相对他们是完全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嗯，好， 因为我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事件。所以说如果这个工商局这个最重要的部门，就不是说现在就不要牵扯什么所谓的相关部门，那工商局如果你不起作用的话，这永远都是一句空话。 好，谢谢，谢 谢 赵先生。 嗯， 远水救不了近火啊，大家这个米还是就是每天都要吃嘛，不像奶粉只有小宝宝吃。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哦，你好，你好。 哎，来自哪里？ 啊，广东。 广东的是吧？那你来说说看，这个毒大米的事件，你害怕吗？会来香港买米吗？ 我跟你讲，那个在大陆啊，这个在2008年的时候，我早就知道我们大陆的很多食品呢、啊，都是没有那个老百姓吃不到，很多都吃不到那个安全可靠的食品的。 嗯， 那个时候呢，从那个那个时候搞那个什么。那个三聚氰胺呢，开始就是爆这个问题了。 那这次大米事件呢？ 啊？ 那这次大米事件呢？ 毒大米的事件呢，是吧？ 嗯。 把毒大米事件含糊之间，我现在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安全的。 嗯，好，谢谢你。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安全的，哎，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是王小姐吗？哎，王小姐在几号线？ 六号线上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怎么样，这个毒大米的事件，你觉得你会来这个香港抢米吗？ 我应该不会，因为这个有毒食品你不仅仅是大米，包括肉类啊、奶类啊、菜类啊都有，要是就这么担心一个大米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跟奶粉不一样是吧？ 对，那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你 奶粉它，你毒奶粉吃完就死啊，就是大米不会马上死吗？ 但是你生活上会有一些调整吗？来保证自己至少吃 会买贵一点的米吗？ 嗯，不会啊， 还是跟平常一样， 该怎么吃对 就怎么吃， 就怎么吃。 嗯，好，来，你王小姐在哪儿？ 代表保证。我是在深圳 啊，在深圳啊，这个已经有这个香港的报纸说深圳有市民跑到香港来买米了，不过发现这个香港的米呢还是比内地贵上好多。 嗯，但是现在人吃米也不会说吃很多，所以贵上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大家实在是担心大米问题的话，那么去买也不能阻止别人这种自由选择嘛。 嗯，好，谢谢王小姐。 感觉王小姐自己是不会来买的，她觉得没事啊，挺淡定的， 慢慢能排出体外重金属。好，再来接听最后一位，胡先生，广州胡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怎么样？这个你在广州这个新闻应该已经知道了，那会跑到香港来买米吗？ 应该不会，因为成本比较高。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有需求就是生意嘛，香港能不能建立一些通路，把那香港产品直接通到内地来，特别是广州什么的。不光说是化妆品，现在很多朋友呢，连方便面也去香港买，什么零食也去香港买，觉得都特别好很多。 嗯，但是估计这个比较难，因为为什么呢？香港说米啊是他们唯一的储备商品，而且出境呢你不能超过30斤的， 对，15公斤。 嗯嗯， 我知道，但是在香港的政府方面呢，或者说他们的生意人方面，能不能想些法子？就是建立一个什么连锁店啊、通路之类的。其实香港呢就是一个港口嘛，做这种也是贸易生意嘛。 对，好，谢谢胡先生。 胡先生应该觉得这个如果商店开在内地肯定会生意大爆，绝对比奶粉可能还要抢手。 之前因为抢奶粉引发了一些这个中港的矛盾啊，但是到了现在很多奶粉商是非常着急，因为奶粉卖不出去，又希望这个内地的人跑去买奶粉。那这一次这个大米的事件呢，也有可能因为香港有些市民他们已经开始反感了，他说哎呦内地人又来抢我们的东西吃。 但有的时候也有点过于敏感了。 对， 其实对啊，其实内地的民众，首先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大米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而且是为什么它可以流向现在全国各地的餐桌上，原因是什么，要查出来它中间这个重金属的标准有没有问题，而且它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土地的问题还是后面这个加工生产的问题，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 嗯，对，还是要抓住这个源头，因为米毕竟是每个人每天必须要吃的中国人的主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拜 拜, 拜, 拜。 有些事你无法体会。